即系银行佬咧，以前人哋讲过啊嘛，银行系有钱，喺你有钱嘅时候夹硬借一把遮俾你啊，到到你冇钱嘅时候咧，到到落雨嘅时候咧，佢收翻把遮，仲要剥埋你件衫，等你烂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远唔会有第二步嘅。 即系好似阿 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好，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在易德道住，出入马会，喺朝头早去美丽华健身室沟笑。 咦，我谂到， 对呢份工作唔系做零售，系对我而家呢份工作，仲系不离不弃。 星期易德道。 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 好精神啊！有人咁你就讲咯，第三节 嗱，第三节咧，我哋开始会讲啲经济问题嘅，因为做咗两集，好似以前做以前嗰个节目咁啊吓。咁啊，而家我哋讲翻经济咧，就系、是要探讨下大学生嗰个人工啊，因为咧早几日咧有个报告出咗嚟，就话而家嗰个大学生嗰个平均嘅中位数人工咧，就系、是、咧比起20年前仲要低。二十年前嗰个大学生嗰个收入嘅中位数咧，系有平均13000多元嘅。 嗯， 而家好似仲低咗， 即系计啱毕业嗰年嗰啲人 啊嘛。系啦，即系中位数毕业嘅啱啱出嚟嗰个毕业中位数啊。咁依班人咧就比起20年前，即系1996年嘅人工仲要低。嗱、咁啊，但系咧我哋要从多方面去探讨呢个问题嘅。老实讲、人工一低咧。因為而家有咗最低工資之後咧，一個清潔啊、保安啊比較厭惡性嗰啲工種咧，人工 都高， 全部都要過萬噶啦。你過萬，你唔冇翻12-13元請唔到人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學生出到嚟嗰個收入只係得翻12000元，即係比起20年前仲要少1000元咧，咁係會令到好多大學生係好氣餒嘅。點解咧？始終。即中國人傳統啊，即老實講，你無論你係咪本土派咧，你認唔認同都好咧，中國人傳統覺得大學生好尊貴嘅，以前叫天子門生啊嘛，係咪？ 香港大學嗰啲係 喂，真係覺得你依班人係接近狀元噶啦嘛，哇！原來出到嚟同看更、同嗰啲洗碗一撚樣人工嘅，咁你係咪覺得自己以前有種優越感，而家冇咗咧？會好單嗰個人。 喂，但係質素真係同嗰啲差唔多嘅啫喎。 可能有啲都會低啲啦。 係啊，冇錯。 嗱，唔係因為咧，我哋要從嗰個生意嘅角度去研究啊。點解咧？因為咧，人力市場嗰、那個叫做嗰、那個勞工市場或者人力市場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咧，講要講供求嘅。當嗰個供應太多嘅時候咧，你啲人工就唔值錢噶啦。當你嘅人，當你嘅嗰個需求大嘅時候，而你唔夠供應咧，咁嗰個人工咪高咯。即係話扎鐵有個時間唔夠人嘅，佢哋7000元一日。咁你諗下啦，佢一唔夠人起上嚟，咪焗住用啲高啲人工去請咯。所以喺香港，你如果要即係、就是、老實講出嚟揾食咧，你係要做一啲工作係冇咁容易俾其他人取代嘅工作。咁所以咁嗰啲工作咧就嗰、那個工資咧就會有保證啲。如果你嗰份人工係好容易俾人取代，或者好多競爭者嘅時候咧，咁你嗰個叫做即係點個競爭能力就唔夠人哋嚟啦。 但係亦都咁樣講啦，即係我本身係個小老闆啦，我有時候請人，或者以前又做過生意都成日請人，包括喺大陸、喺香港、喺澳門都請過人。咁我亦都話俾你聽，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因為錢啊。即係包括唔好話大學生啦，中學生、大學生都好啦，或者讀得書更少都好啦，佢哋嘅收入嚇根本上咧嗰、那個嗰樣嘢咧貼得好近， 係 變成咗咧有啲 即係中學生同大學生嗰個距離好近， 好近，咁變成咗咧或者甚至讀書更加少啊，係咪啊？ 係 佢哋本身嗰個工即係嗰個薪水啊，嗰個實在拉得太近嘅時候咧， 係 佢哋變成咗咧。大家互相影響，但系我哋做僱主嘅，我哋其實就要求個夥計肯做嘅。 係啊，肯做啫嘛。你大學生同中學生， 但係大學生個身段佢放唔低。 哦， 即係講認真嘅。咁即使話而家啲中學生亦都係，其實都有好大問題。你有份辛苦啲嘅工，地盤嗱，我做地盤嘅， 係 800元請個雜工請， 唔肯做啊， 係 800元請一日，一個雜工請唔到。 哎呀， 揸水喉嘅啫。即系同啲洗碌洗车碌啊，洗干净佢出去，唔好即系整污糟条街。 唔系，有好多人系好怕辛苦嘛，其实。 但系而家咧， 你邊個怕辛苦啊？ 你香港寬頻動我動我出嚟擺二拉架嗰、那個，你話佢揾幾多錢？ 喂，佢好辛苦噶。 但係佢就唔肯去做一份即係。即係其實我都係咁講，嗱，我哋講我哋細後生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話即係後生啊，幾十年前，我識幾個大學生，佢讀完書出嚟，佢揸的士，因為我揸的士比你揾得更多，所以我情願揸的士。 係 啊，呢個係事實嚟嘅。 係 係咪啊？ 嗱，你依樣嘢咧，我又要駁你咯喎，啲本土派就會話：，誒、哎，你啲死老嘢，成日都話而家依代唔捱得。以前啲人揾幾多錢，而家啲人揾幾多錢啦？而家物價咁貴嚇，咁佢哋講得有道理喎嚇。講緊二十年前咧，咁我啱啱出嚟揾食，都啱啱開始出嚟揾食啦。我唔知嘅，我十幾歲出嚟揾食噶啦。當時1996、1997嘅時候咧，去 office boy， 因為我個同學咧就讀書唔成，去咗做 office boy， 有8000蚊一個月。 哇！ 講緊96、97年，8000蚊一個月，當時咧好難請人嘅。佢一話肯去做咧。那個老闆哇好啊好啊，那間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嚟添，請不到 boy 啊。跟住咧，大家樂中環大家樂粟米肉粒飯是18蚊，仲包一杯汽水。你想想而家樓價比當時仲貴了，人工唔係多好多，但是咧粟米肉粒飯要30幾蚊嘅啦，大家樂食仲冇嘢飲，得杯水。你想想那個物價升得咁多，而那個工資冇點樣增長的時候咧，其實。老实讲，后生咧系一定会觉得啊，即系觉得社会对佢唔住 嘅。唔系，其实工资唔系冇增长，系有啲行业咧，即系你哋譬如读完书，我大学生你放唔低个身段，我系要做呢啲。 好多人讲过问题， 变成咗就增多足少，即系某几个行业增多足少。 即系放低啊！我唔系未必要叫你长做某一种好辛苦嘅工，你都话啦，辛苦嘅个个都唔想噶啦。 系啊，有个。 但系有啲嘢你可以试下去做咯，你试过俾自己挨下。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試過做裝修，我做過幾個月噶， 係 每日放工係手震噶， 係。咁我都之前我試過去酒店嗰度做炒散嘅，嗰間五星級酒店喺灣仔嘅，哇！嗰、那個捧杯啊，我第一日翻工我捧唔起嗰只杯，因為咧。行過啲人會擺低隻杯喺你嗰度噶嘛，擺百下你頂唔順噶。 其實好似嗰個上集咁，我又講過，話我識低朋友咧，佢本身喺啲保安公司嗰度做人事部嘅，咁佢請嗰啲咧，譬如啲大商場啊，或者嗰啲大型嘅屋苑啊，佢請嗰啲咧就唔能夠即係一言一筆嘅保安嘅，咁變成咗佢哋有要求。咁我哋起薪點就18-9蚊， 哇！ 即係嗰班，因為要識英文啊，又要識普通話。但係如果你個大學生肯去做呢啲， 嗱，而家多咗好多大學生肯做嘅。 如果佢入去做呢啲8個鐘頭工作，好快佢就升到去管理階層，因為佢本身你只要了解咗個地方，你學歷比人高，你肯做嘅，好快你升到。因為呢個世界就係咁樣。但係呢啲行業咧，你話咧普通讀得書少嘅，佢去做唔到。是不是英文不得嘛，普通话可能这些叫做天富海湾白石角那些可能仲得。但你普通来讲双语连埋广东话即是两文三语你 OK 的。你好快你就踩到上去。我听我那个姐姐朋友一个做人事部经理他说平均每一年如果你有学历那些每一年加10%的人工。 哇是挺好的。但是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最衰是 TVB。佢成日做撚埋嗰啲叫咩啊？一號皇庭啊，跟住啊嗰啲叫咩咩咩人心人術，即係類似咩妙手人心嗰啲，即係話咧，律師啊、醫生啊、金融財進呢啲咧就係上等人，你出面做其他工種嗰啲就下等人，所以所有嘅大學生畢業，佢都想做嗰啲嘅，係人都想坐喺甲級寫字樓， 原來因為 TVB 造成嘅， 其實都係嘅，因為你覺得出去做 sales， 即係 TVB 成日諗住暗撐政府，但係實際上佢而家就變暗反 其實他所做的事情是令到香港人的本土派興起就是因為 TVB、 哦、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呢要追究屠城責任就要用 TVB 用 TVB 選取 是啦 不是說回其實好像你大畢業你未必讀醫科但你大畢業你真的做一份護士建築護士正常來說都20,000多元起薪 哦是啊動下不是啊你還要你還要加人工的嘛 是啊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還有個移民還要分數高、啊、就正正常常我家裡有3個人是做護士 哇 即是我家族有3個做護士 那可以方便移民到到時啊 有個做護士長啊 哇 那連埋政府資助買樓啊各樣東西呢基本上呢 女人啊，强搵钱多过我哋啲，即系我啲室、我啲叔阿嫂啊、弟妇嗰啲啊，系搵钱多过我哋啲男人平均数。咁我都系讲嗰句说话啦，有学历唔代表大晒，但系你利用你嘅学历去做一啲某部分比较竞争冇咁激烈嘅，或者有啲厌恶性嘅嘢，你就赢噶啦。 嗱，咁我再想从嗰个市场嗰个角度去分析俾大家听啦，因为咧。你睇翻香港其實係一個叫做咧好成熟嘅經濟體，所以咧佢嗰個叫做即係點講啊？嗰個知識水平咧係隨住好似嗰個叫台灣、日本咁樣咧，都係大幅提高嗰個知識水平嘅，變咗咧大學生嘅供應咧係多咗嘅。你見日本嘅大學生其實失業率都唔低㗎。因为日本的问题跟香港咧好相似，比香港更严重。日本是不会炒人的，那些人可以在那份工真做一世的。那些中层人，那些人呢，喂，由二十几岁入大学毕业就是那间公司打工，打到六十岁都如果公司不用他退休，他会继续做。那你新的大学生哪里有职位给你做呢？就算有你都没得升职。日本其实那个问题都很严重，台湾更大，台湾的大学更加夸张， 百几间， 好像有过百间， 是 这么多大学变了，那个供应市场就很大咯，是不是？喂，老实说你大匪经常出入大陆，如果东莞有五万个小姐在这里，可能两嚿水都不用了。喂，突然间严打得回五百个小姐， 你什么意思？现在大学生是小姐？ 不是，那大学生实有大学生实有小姐的，不过不是 你 错 了， 一定啫。 八几年大富豪、大都会、夜总会， 标榜大学生系嘛？ 标榜嗰啲大学生，佢你同佢讲金融、讲时事、讲乜嘢，佢答到你噶，人哋收到你钱噶嘛？ 好似我哋做网台咁，我真系好似做鸡一样，我屌！ 识英文噶，因为你嗰啲全部生意佬走上嚟倾生意啊，佢咪陪你瞓觉啊，佢陪你饮酒同埋陪你倾啊，所以佢哋要求好高噶。 哇，同我哋做网台一样咁高要求啊！我哋网台样样都要识啲噶嘛，经济时事啊，跟住又讲下历史，跟住又讲下宗教， 佢有样喎、 啊，系咯，仲出埋样啊！好彩我哋唔使出样嘅啫， 唔使埋样啊！ 我哋就系、是、即系， 虽然卖样咧，我哋 Johnny 哥都吓同阿Tony蔡都应该杀晒噶啦，不过 有大 部 王子喺度啊嘛， 系啊，咪啦，你话啲学生妹系咁追你，即系我哋都当然都十分之质疑。咁但系咧，质疑还质疑，我哋都唔能够否定系唔百分 之百。点啲听众我想睇下，好多起你底咯。 你有冇啲十八岁嘅相？ 有，当然 系攞啲出嚟。喂，如果唔系你冇办法服众我，我话俾你听，因为你曾经唔止一次讲过你大埔王子嘅身份 吓。系啊， 咁我哋睇翻咧。香港的情况和日本、台湾呢是十分之似，因为呢都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当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去到一个咁那个市场经济咁成熟的时候呢，你好难再增长，即是经济增长呢，你不可以好像咁大陆咁日日都每年都 10% 增长的。 现在 因为你的基数大了嘛。 不是，现在大陆 作条数 大陆亦都大学生都是跟我们香港面对的。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了。我们后生的时候，即是你们还年轻细路仔，我们成日讲什么啊，英国那些大学生啊，在那边没事做扫街的就来做帮班嘛，因为他们那边大学生都找不到事做嘛。 现在为香港，即是这些轮到香港， 你明唔明啊？我哋后生嘅时候就听到呢说话噶啦。 哦，系啊，啲 人其实咧，喂， 大学生过扫街噶嘛， 唔好讲咁远啦。其实咧，即系传统香港话四师咧，即系例如其中一师就会计师啦。喺我读有得升大学嗰个年代咧，会计已经系死咗噶啦。其实你知唔知 道？哦，系啊， 嗰啲读会计系嘅大学生系多到系，即系搵唔到工噶嘛。 所以有啲人。 读会计系反而系毕业嘅时候，佢嚟讲紧喂，可能搵紧六七千蚊人工，即系所以其实你睇你其实最主要就系睇你嗰个供求嘅问题，嗰、那个先系最关键嘅问题。 所以我都话啦，譬如好似嗱，我最近我新识咗有个女仔，佢加拿大读完书翻嚟。咁啊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咁咧原來咧佢咧就係做翻譯嘅，因為我成日都話想學英文，咁啊死咗又揾人啦，即係自己真係冇咩方法又唔得閒，但我真係想嘅。咁佢咧就本身咧就喺中文大學做英文翻譯嘅，攞百幾做呢咁嘅工。咁佢咧亦都喺而家喺城大嗰度咧又係做翻譯，又係攞翻又係佢聽佢講，又係攞翻屋企自己做。咁佢仲兼多份咧就喺沙倉即系大陆运沙落嚟沙仓，佢嗰度咧就帮人哋做计数，咁咧又系拎翻几自己做，佢系自由业嚟嘅，就已经喺粉岭咧就 买晒楼啊， 置业，哇，系啲成功人士嚟噶嘛？ 30多岁、40多岁唔够， 哇， 咁佢话啦，我都早几日饮早茶，佢都话啦，我唔争钱噶，啊，不过咧就即系你叫我咧搵份好困身嘅工，我唔会做。我都话啦，供求问题，自己谂下自己嘅长处、性格适合乜嘢。因为好似台湾咁，而家大学生甚至日本佢哋根本就 系 打散工咋， 系22K 真系。 佢哋唔系做月薪啊。台湾工有样好嘅，你知唔知台湾工系点样嘅？ 哦，唔知。 一年咧，你人工就归人工，每一年咧出四次奖金，即系四大日子：端午、中秋、过年、做冬，系出四。零零舍舍出多四次钱俾你嘅，过年嗰份最大份，所以咧就唔系睇22000嘅，你入去22000都咧，佢另外咧一到呢啲咧嘅奖金啊，就会计落去嘅，佢嘅业绩全部嚟嘅，所以点解你有阵时睇电视啊或者嗰样嘢，红海集团、郭台铭佢哋都系咁，但系香港系冇嘅。 哦，系啊，香港真系冇嘅。 香港冇。 香港好多公司连商量都冇啦。 系啊，冇嘅。 连商量都冇啦。 系啊，你打政府工或者你做啲业绩比较好啲嘅，可能有13个月、14个月。 政府工冇噶，政府工冇商量噶。 但你啲做普通嘅私人企业系冇嘅，冇商量，有商有量啦。 唔系啊，政府工冇商量噶。 我知，即系话你做嗰啲其他企业嘅工啊，如果除非大公司业绩特别飙车嗰啲。啊，18个月都有，但系问题就系一般嘅公司， 好多都冇得， 都话啦，有商有量啦，有商量有商量， 你份人工就同你商量， 系啦，冇错， 商量向下嗰个商量啊， 所以我话其实咧，每一个国家嘅情形都有，其实香港嘅大学生咧，我都系咁讲咧，你唔好将我有句，我就成日都有句说话讲嘅，我成日同自己讲，不停同自己讲，做任何嘢，你唔好睇人哋。你睇自己，我生意失败好多次，我都同人同自己讲，我话亦都俾我好多旧伙计抢咗我好多生意，令我生意失败，试过好多次，我都同自己讲，唔系佢叻，系因为我做错，我做得唔好，个客人拣咗佢，呢个先正我失败嘅原因，系因为我做得唔够好，我做得够好，根本上。即是等于现在的本土派，即是调回转讲的说话，是我们香港，你们坚持香港的文化不够强，所以你怕人家吃了你。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自己揸着的文化和你自己够强大的话，你来到就变成香港人了。即是我们老一辈那代。 即是正如我们呢，在上面我们都有接触过上面的人呢，上面其实是骨子里是很崇拜香港的。不过有啲可能发咗达嗰啲咧就特别串，就睇你香港人唔起，其实佢都系因为过分自卑，先要显得好自大，系要掩饰佢嗰种自卑心态嘅啫。因为佢觉得你香港系高级过佢，所以佢要好对你咧，即系好唔礼貌啊，嗰啲好嚣张嗰啲神态咧，系真系绝对掩饰紧佢嗰种自卑感嘅啫。咁我要讲翻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咧，香港人其实乜嘢都中意一窝蜂嘅。2000年科望股熱潮，炒科望股熱潮咧，好興啲人去讀 I T 嘅，讀完出嚟揾唔到食，因為太多嘛。 我掛咗好耐啦，其實 係啦 ，I T 係另外一個。跟住咧，香港政府成日咧擁你去死。 係啦，跟住仲有中藥講， 所以香港政府俾人反政府咧係睇死。 絕對嘅，因為佢好撲街嘅。嗰排講中藥講係有好多人走去讀中藥嘅。 而家揾大錢， 點知原來中藥咧香港政府唔認可嘅。 喂，六大產業啊嘛， 揾金笨柒。 唔係而家你大學生讀中醫出嚟嗰啲，而家揾8000蚊啫嘛。 係啊， 嚇，佢仲冇診證啊，25蚊，你嚟診物25蚊，跟住煲藥嗰、那個。搵钱多过佢，你20蚊你拍，你收几多？ 系啊，真系惨啊！仲有一个问题，连生仔都一窝蜂嘅，龙年特别多人系生仔嘅，蛇啊、鼠啊、猪啊、鸡啊呢样呢少啲嘅，所以属龙嗰啲小朋友将来好卵惨啊！点解啊？因为你嗰个竞争系特别大嘅，同一年属鼠嘅可能得70000个人，70000个毕业，属鸡嘅又系得70000个，你属龙有150000个。你去哪度揾暑期工啊？ 系啊， 好卵惨啊！所以话咧，千祈唔好属龙啊，唔系讲笑啊！嗰啲父母戆卵鸠噶， 唔系其实 属龙就 其实一个最简单嘅问题就系一个竞争嘅问题，就系你谂住礼拜六搭船去长洲会方便啲，定系1至5搭船去长洲方便啲？ 冇错， 就咁简单啦。 即系咧，我哋系觉得弹性上班时间系好嘅，生仔亦都一卵样嘅。你每日属龙就会成龙先得噶，就会飞上天先得噶。你啊，老实讲。那個構造身體構造上到大氣層就爆炸了， 這些就叫迷信了，所以就要聽第四節了，一 會還有第五節了。我們今天我們會宣布我們破例，除了第四節會有 Johnny 講這個天文之外，我們會特別加個第五節， 就 Tony Choi 講， 是我講魏晉南北朝 的歷史淺談啦，因為我都不是太熟，不過依兩日補習特登看了一些資料跟大家講下， 希望我們啊將網台啊，我哋星期二得到發揚光大啊！ 發揚光大，咁講真，我亦都唔係好想發揚光大嘅，因為又冇錢嘅，不過即係興趣咁啊，性情難卻咁啊，為咗報答下啲網友咁解嘅啫啊！咁 大家共同分享下都 唔係嘅， 分享下啦。 咁多人聽就好嘅，我當教書啊嘛，有啲嘢係。 系，亦都可以互相珍惜啫。 即系虽然有时狗噏啫， 即系好似以前打电话问功课咁啊，又唔收钱啊，即系义务咁样系嘛？ 系啊，喂，唔系啊，喂，小老师，我哋旧时补习，你知唔知点我哋补英文？瓜 Sir 有大半堂时间喺度自己吹水噶。 哦， 但系佢讲嘢又好似听网台咁生动活泼，又讲粗口，所以你就会听佢讲嘢。 系啊系啊， 因为你学校嗰英文先生唔识教英文啊嘛。 系， 嗰阵系教你 grammar， 教中六仲教紧 grammar， 你唔死啊真系。 即系又调翻转啦，譬如好似。而家聽網台嘅可能比較年紀大啲嘅，即係好似我哋啲22、23歲嗰啲，其實咧睇文字書咧要睇好耐睇唔到，但係咧你聽網台，譬如我聽蕭生咁咧，佢講我入到腦，因為我聽， 因為聽人講嘢係容易過你 自己 睇書嘅， 自己睇，即係你吸收 咧網絡文化，因為咧點解？话嗰啲传统咧，纸媒会式微咧，因为咧好多时候你接收资讯太容易啊，尤其是一个影像、一个声音，咁啊好容易传播。以前 咪事实上系噶，因为如果我要讲天文嘢，你叫我写篇文，我相信睇人系会极少，我又辛苦啲。 系 我拿住支咪，我就可以喺度讲啊嘛，讲书永远都容易啲噶嘛。 系啊，所以咧我都话啦，其实做网台或者网台嘅发展咧，令到好多小众嘅嘢。好多人想知道，冇時間，變咗搭車啊！嗰樣嘢咧 ，download 落嚟睇，落嚟聽。 我有一 對大家有興趣。 有一日有個同事喺度睇嗰啲洗牌、洗啤牌嗰啲咁嘅嗰啲人講啲興趣咧玩啊，花式洗牌嗰啲咧。咁我見到都好多人睇嘅，都有過萬人睇嘅。 係啊， 即係每一樣好似好小眾嘅嘢咧，其實原來都好多人睇嘅。 係啊。 咁啊，我到時如果係有機會，我哋真係再搞網聚咧，我都可以當眾表演一次單手洗牌嘅。咁、我都識嘅。 咁犀利， 即系呢啲系 等我 以前 等我嗱， 咁我不如我下次表演打倾个 fighter， 倾个 fighter 好多人睇我块 YouTube， 等我又吓希望有机会啊，等我重新谂一谂，我希望啊讲下 AV 发展先， 喂呢个可以另外开个节目喎，呢个绝对可以另外开个 开个 AV 节目，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 可以同 AV 人做 啊，因为我以前系做 AV 嘅批发。啊，咁啊，八几年啊，九几年啊，都赚过唔少钱噶，未衰之前啊，不过衰咗就唔好讲啦。啊，嗰啲真系惨痛嘅经历。 系 啊，就即系我哋呢啲对， 你即系俾 BT 顶死咗。 唔系，其实 对咧， 其实我话俾你听啊 ，AV 嘅市场咧，而家其实唔少嘅。BT 系一班后生仔，但系对于有啲上咗年纪嘅，佢即使真系打飞机，佢都真系要有部 DVD。机喺度嘅， 好认真讨论呢件事。 呢个绝对系噶， 仲有因为 不过我都觉得系啦。以前后生啲咧，我哋啲人一定系讲，觉得系 BT 做低咗呢个 AV 市场嘅。 因为仲有一样嘢，最紧要有个遥控，因为个遥控可以快慢定镜。 唔系上咗年纪嘅人咧，唔会搞咁多嘢噶。唉，几廿蚊同你买只碟，点会得闲？ 冇几廿蚊喎，100蚊七。 点会得闲同你？点会得闲同你慢慢喺度 BT， 要搵粒 seat， 跟住又唔知道边度 download 大佬。 又唔 碌信用卡，用自己个名，用自己户口，佢都走去睇，你明唔明？ 啊，100蚊七只，200蚊15只，仲要你自己睇咗样，睇咗成，你先至买。 系。 系嘛？如果你买得300蚊就24只。 系。 你话？ 咁啊，我哋呢个 系七讲咧，不如 唔系我哋系咪仲有一个咩啊？ 呢次仲有几多分钟啊？ 仲有几多时 间 ？Operator 先生， 七分钟， 七分钟咩 topic 啊？个台务啊，不如 台务啊，台务咯， 唔系台湾事务， 系 我哋本台 本台。其实我哋都唔系一个台嚟嘅，严格嚟讲。不过你中意话台务就台务啦， 系 因为咧，我哋嗰个叫做即系点讲嗰个联盟咧。即係增添咗啦嚇，今日啱啱公布就話會多一個234 channel 轉播我哋呢個節目，咁我哋都即係人哋咁俾面，咁我哋亦都 哦234今日有人問我係咩台啦，咁其實我之前喺嗰度做過應該做過一個節目，就係、是、非法集會。就是234頻道的嗰陣時係，咁嗰個節目完咗啦，當然咁而家我哋就。遲啲我考慮可能再開翻法律專輯， 咁又可能周围摆咯。咁我系完全唔介意啲节目摆到周围都系，最紧要有人听啫。教书嘅人系唔会介意边度出嘅，最紧要有人听，就系咁简啦。 系， 咁你系咪会负责讲历史啊多啲？ 我会讲多啲咧，因为咧最近咧我哋其实一套电视剧即系无线而家播紧呢套《狼爷》 狼牙棒， 狼牙棒啦吓。咁另外仲有朝头早咧，佢系播《兰陵王》嘅重播。咁其实我都冇睇嘅，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即系依类剧集，讲真，大陆剧我都好抗拒。 嗯， 尤其即系佢拍古装好少少，其实都系 《兰陵王》系男女主角好睇，一套嘢系不知所。 唔系啊，佢咧系会点讲咧？佢哋嘅历史系绝对歪曲嘅。 嗯， 咁尤其是近代史，越近代越歪曲。 当然之前， 当然之前嗰啲咧，唔系你如果想笑咪得咯，你睇抗日奇侠嗰啲，我好想睇嘅，其实好好笑嘅。咁但系咧，从依个佢哋播出依个之后咧，我就喺度翻查，即系研究一下哦，佢个历史背景，因为你睇亲呢啲。讲一个历史剧又，譬如话讲嗰啲宫廷斗争好，讲一种讲呢啲朝代更替好，咁我哋会去研究一下佢嗰个历史嘅背景嘅。咁如果你讲兰陵王咧，原来讲紧呢个北齐，咁啊北齐佢应该讲紧高欢高阳，应该讲紧高阳时代啦吓。 冇错， 高阳时代，因为最后刺死咗兰陵王，就系、是、应该系高啊唔系高阳个仔刺死嘅。咁、之后咧就北齐就俾北周灭咗。咁呢个北齐咧就系、是、南北朝比较后期啲嘅，系由一个佢话系汉人，就即系胡化咗嘅汉人高欢就建立嘅。咁其实咧。即系你睇翻佢嗰个嗰个时代背景咧，一般人都唔会点样留意嘅，又或者好少去读嘅。 系咪就算你读中史，即系南北朝系你系会 skip 嘅 topic 嚟嘅？ 系嗱，因为咧 基本上 读中意读中史嘅人咧，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 系 想读 大中华 强大嗰啲朝廷， 嗯、 或者讲嗰啲比较辉煌嗰啲嘅。 除非你中意打三国志，你咪会睇三国咯。 会睇三国系啦，唔系最多人睇，我发觉系三国，但系佢哋咧基本上 打你打多嘛。 其实佢哋睇紧《三国演义》，唔系睇三国。 啊，呢、這个当然啦， 因为《三国志》咧。有一本书叫《三国志》，陈寿写嘅，嗰、那个咧系真真正正嘅历史，《三国演义》咧就系小说嚟嘅啫，里面有好多唔系真实嘅，例如呢个叫做关公二色华容啊，郭苏断袍，冇呢啲咁嘅事，咁啊亦都六出祁山，亦都冇咁多精彩嘅嘢，全部都系狗噏嘅。不过因为佢写得好睇，狗噏得过瘾，咁啊变咗啲人当真啊，咁啊正常嚟讲，因为咧关公。拜关公亦都系个历史问题，一个政治原因要拜关公，因为满洲入关之后咧，本来中国人以前咧系拜岳王咧就多过关帝嘅，岳王庙系周围都系嘅，因为保家卫国啊嘛。但系岳王对抗嘅要金，咁满洲咧就系、是、后金，努尔哈赤就系金人嘅后裔、就变成女真宗， 所以改过神啦， 所以咧佢哋系唔能够容许一个抗金英雄咧就系、是。即系变咗一个咁出名嘅神子，所以要捧另一个神子出嚟咧，就消灭呢个岳王嘅。所以咧，而家岳王庙得翻好少，喺天后有一间。 其实我讲天文我都迟啲想同大家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嗰啲神神佛佛，到底讲紧同天象有关嘅好多都 系好多。 咁我迟啲会， 你亦 都会慢慢讲 啊，慢慢讲。二十八星宿嗰啲啦吓， 系冇错，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因为嗱，我亦都要睇翻一样嘢，就系咧，我睇到个报道啊。你好难去理解咧，即系初初我哋觉得好难理解啦。点解你做人要做到咁贱啊？譬如嗰啲叫做咩温兆伦啦，嗰啲点解做到咁贱啊？原来你唔怪得佢嘅，你喺香港搵唔到食，你翻到大陆，原来你嗰份人工系香港一百世都搵唔到噶。点解咁讲啊？你香港人拍一套电视剧，你谂住有两万蚊集。哇！边度有可能两万蚊集啊？ 有有，而家有 啊！以前啊，讲紧你喺香港拍两万蚊，你熟发梦想创你嘅心啊！麻烦你拍两排安眠药，翻屋企早啲瞓觉啦。哇！而家啱啱嗰个周迅签咗约拍《甄嬛传》续集，1亿8千万，九十集，即系200万一集。你谂下系咪等于你100倍人工啊？ 嗯哼， 你谂下系几捻夸张嘅事？ 唔系 1亿8千万拍，净系一个咩啫？另外霍建华9000万， 佢霍建华已经呢唔系即系而家台湾啊个趋势 系， 即系再讲做生意啦，讲经济，其实掏空咗成个台湾任何 系 成個演藝界全部已經移曬去台灣， 翻曬大陸。 你係啊，所以你冇辦法嘅，因為人哋嘅錢係你嘅幾百倍。 仲有一個問題，大陸咧係根本用緊行政手段禁你台灣嘅電視劇，唔俾你入口。台灣嘅唔好話電影啊，電視劇都唔俾你入去。以前台灣有成幾多時嘅啲電視劇。譬如拍馬景濤拍嗰個《倚天屠龍記》喺大陸好收得噶，跟住咪《流星花園》啊，一系列有啲咩惡作劇之吻。而家台灣電視劇死曬，點解啊？因為所有明星台灣明星翻曬大陸拍劇，佢根本用呢個方法用錢掟到你咧，消滅咗你個文化。你同一個韓劇唔同喎，韓劇可以打得去大陸，因為佢唔會俾你消滅。佢南韓有5000多萬人口，佢可以養得起佢嘅明星之餘，佢可以嚟你大陸揾錢，但係佢唔會消滅唔到韓國。台灣唔同， 但係都唔一樣啊！台灣人咧，可能佢台獨嘅思想啊，或者佢哋本身咧，佢哋嗰個文化根基係深厚。佢哋亦都有咧，有啲好多藝人啊，其實係對抗緊。好簡單，講一個好出名嘅女演員叫林心如，即係我而家講啦，係嘛？ 即係霍建華條女。 霍建華條女，佢喺大陸成立咗自己嘅公司，所謂《還珠格格》三個其實而家已經係無敵嘅富婆嚟噶，包括林心如。因為林心如自己拍過《傾世王妃》，另外拍過幾套電視劇，係喺大陸好收，但係佢自資拍攝嘅。但係佢到拍完之後揾咗好多錢嘅時候咧，佢翻台灣拍。自己拍啲小成本嘅，自己做女主角，自己 因為可能揾夠啦嘛。 即系咧，佢覺得佢識得翻到去，到最後尾佢哋 都要台灣， 台灣讓到台灣基本上唔會斷絕咗。 係 好多噶，一個叫優藝啊嘅男明星啊，喺台灣紅咗，去咗大陸拍咗之後，跟住佢就去玩賽車，再翻嚟，包括楊丞琳在內，其實佢有啲人係。是对台湾那个人的身份。 哦，咁台湾人呢样嘢咧，佢反而我觉得挺好的。喂，咁今日的时间咧，我谂住摄一摄时间，点知讲多咗啦？ 系啦， 系啦，摄下啫。咁我哋咧就嚟紧，我哋要准备第四五节啦吓。咁啊，今日嘅星期得到节目就暂告一段落。 嗯， 我哋下个星期。 是下个星期 就再见， 一阵间仲有第四节， 仲有第四节同第五节，大家 通你猜讲历史 吓，我会喺安排第五节播嘅魏晋南北朝历史，系啦，咁样就我哋今日嘅节目系咁多啦，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